切会好、哦、一切会好。2011年1月2011年2月2011年。 只离不开。 是的还爱着，梦见了未盛开的。 不相关的人海，杜绝你的

细细麻油的飘零伴手，一个男人握着加温的啤酒，整片星空和一只老狗，他没流过一滴眼泪，却被大雨包围。冷暖自知的酒杯游荡着善良的魔鬼，他总是这样说着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背对着人群摔碎了 中断线的风筝，就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。 情

下起了小雨。

情感动你好吗？虽然是值得怀念的、留恋的、害羞的红色， 谁能够代替 脸庞？ 沾点轻轻轻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当

发一涟漪，一败不沾时机，和同尘甘拜长舟独孤西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地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？ 牵你的手，穿过热闹的街巷，我会穿。

谁看